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9集。林妙妙一动不动地在地上趴了很久，久到牧瑶蹲下来将她轻柔地扶起来，满脸忧心地看着她，又急着摸她的额头。 你没事吧？啊？ 少女望着空气呆滞了一会儿，像是才回了魂儿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盒子塞进她手里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道： 这是柳大哥的心。 牧瑶呆呆地捧着盒子，巨大的惊喜从天而降，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 还有穆姐姐， 林妙妙的语速几乎是在百米冲刺，让穆瑶有些担心她因为上不来气儿而昏倒。她指着穆瑶手上的小木塔，吐字如走珠： 刘大哥教你用蛇妖塔了吧？你能保证一会儿用它收掉幻妖对吧？ 面前的女孩两颊发红，两眼明亮，满脸急切地望着她，一连串的问题几乎将她绕晕了。 是， 刚点了个头，就见林妙妙豁地站了起来，几步跑到裂隙边上，拎起裙子便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 妙妙！ 穆瑶大惊，跟着冲到裂隙前，林妙妙的最后一节衣摆也已经消失在黑暗的裂隙下。林妙妙安然闭着眼睛，穆生送她送得极猛，冲上裂隙的速度像是坐火箭，弄得他胃里翻江倒海，趴在草地上缓了缓，便开始问候系统全家。 系统，我要投诉， 让攻略对象保护传输任务人，那还要系统干什么用？我会去信息部给你们打差评的，等着吧。 爱惜羽翼的系统对差评二字敏感至极， 系统提示，系统会保障任务人的绝对人身安全。险境一般分为蓝、绿、红三个层级，一旦遇到高危红色险境，将直接启动人身安全保护机制，这是任务系统职责所在。根据记录，任务人林妙妙目前仍未遇到过红色险境，因此未在保护范围内。提示完毕。 林妙妙揪了地上两棵草，杏子眼里泛着冷光，闻言将草一扔。 是吗？那行，我现在就遇一个红色险境试一试。 系统也一阵无语。话毕，他将盒子往木瑶手里一塞，第二次跳了裂隙。潮气顺着裂隙向下蔓延，依稀带着地上植物根系的腥气，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栀子香。木生被逼到角落里，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，只于乌漆漆的眼睛含着水色，倒映着一点点亮光。他心想，自己一定是昏了头，才会闻到他发间的味道。空气中甜腻的味道格外明显，湿漉漉的液体打湿了他肩头的衣裳。少年掉头转弯时，有一瞬间的眼冒金星，不能露半分怯，他的背无声倚着墙壁，借了几分力，也趁此机会稍稍休息了片刻。幻妖被这种甜腻的血气激发了邪性，身上黑气外溢的愈发磅礴，看起来几乎像是个披头散发的厉鬼。自暴走以后，他的攻击完全乱了章法，多数时候是在对着一大片空气释放能量。黑气像是一张细密的大网，死命盖过去，排山倒海，似乎要将眼前这只漏网之鱼挤成肉酱。他的喉咙震动。 木生，半个阴阳裂中的妖物都被你屠戮干净，你以为这样的能量不会反噬你自己吗？ 眼前的人依然挂着那种令人疯狂的挑衅笑容，似乎被逼到死境的人全然不是他。木生歪头看他， 纤长眼睫下的眸中慢慢浮现带着杀气的黑。 可惜啊，我杀妖的时候你不在。 哼，好狂妄的口气，你为人从来都是这样吗？ 木生毫不在意地拨弄自己的头带笑道， 上一个这样说我的妖物已经死了。 他的手虽然放在发带上，心里却有一丝忌惮，因为这是第三次了。眼前似有亮光一闪，木生无意抬眼，看见一个熟悉的小钢圈当空而来，却不是他放出去的收妖柄。那只收妖柄力道完全不足，从幻妖背后袭来，只胜在他毫无防备，竟然也将幻妖打了个猝不及防。骤然挨了一闷棍的幻妖没有反应过来，挥袖便朝着背后胡乱打去，自然是没打准。一个兔子似的身影在刀剑横飞的攻击中左闪右避，挽着裙子飞速奔来。木生怀里猛地一沉，女孩已经扑到他跟前，四目相对，怀里的人气喘吁吁，两眼晶亮地望着他。他脸上还带着一路奔跑蒸腾起来的热气，发间香气悠悠，像初春的花朵开满枝头。他看清了这一张鲜活的脸，感到一阵头皮发麻的惊怒，未及自己反应过来，呵斥已经脱口而出， 你回来做什么？ 可是惊怒之余，一丝可耻的喜悦像缝隙里生长的植物破土而出，攀援而上。月光都没有温暖一丝一毫的裂隙，似乎被这道身影一把火点亮，他脚印踏过之处就是生机勃勃的光，这样的亮。 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，回头让你溜溜嘛。 林妙妙鼓着腮帮子，似乎浑然不知眼前情境有多恶劣，扯着他的袖子将他从角落里拉出来。 我得照顾病人呀。 木生气笑了，黑眸望定他的眼。 照顾我还是来给我添麻烦？ 说着压着他的脑袋趴下去，就地一滚，幻腰打了个空，头上噼里啪啦掉下来一堆碎石，堪堪落在他们脸边。二人的呼吸交叠在一处，林妙妙终于不慎落在他怀里，柔软的一团。他的脸离他极近，近得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脸颊上细小的绒毛。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时刻，他竟然也手痒想摸一摸。他的睫毛颤了颤，这样想着伸出了手。他似乎理解错了什么，下巴抵着胸膛，忽然从怀里拿出一沓符纸，不容拒绝地塞进他伸出的手里，杏子眼里波光流转。 子倩，谢谢啊，这是还你的符纸。 木生的手就停在那儿，低眉看着符纸上熟悉的字迹，满脸讥诮。 用我的符纸还我符纸，亏你想得出。 身旁石柱挨了攻击，几道裂纹咔啦啦地崩开，震得人耳边轰鸣。他迅速撑起来，眼疾手快地捞起地上的女孩，拉着她贴在了墙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